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 持。北京音乐广播，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全新的一年，2018年第一个晚上的爱得更久点就在此刻。我在北京建外大街14号，和你共同感受着休息了3天之后，这个晚上也是2018年第一个点播的晚上。如果需要我的话，请登录新浪韩丽微博。希望2018年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钟，你感受到了吗？我们之前没有任何的资讯，而是准点9点开始的爱得更久点，是你最重要的决定。愿我们越来越好。 我常在想，应该再也找不到任何人像你对我那么好，好到我的家人也被照料，我的朋友还为你撑腰，你还是有一对梦起来，气得仙女都跳脚。可是人生完美的事太少，我们不能什么都想要。你是我最重要的决定。决定。 幸福没有捷径，只有经营。爱得更久点，愿大家2018年你们的爱都会越来越浓。在你们忙碌一天之后，如果想在收音机里面听到暖心的歌曲，想送出家人爱人亲人还有同事们对他们的祝福的话，都可以依然来到北京乐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韩立陪伴你的爱得更久点，我们一起开启2018的新征程。唯一的改变就是我们的播出时间提前了，之前呢是9点会有一个资讯，现在是准点，我都有点不太适应，觉得挺好的，我们可以提前出发，然后还可以多多的送出祝福了。好，马上送出2018年第一位听众点播的歌曲，我相信这份幸运一定会在2018年给你一个非常好的彩头。那这首歌呢，也是很多朋友都觉得好听又励志的，这是来自蒙云朋友点播的张韶涵《看得最远的地方》，希望2018年能看到更美的风景。好的，我们听者有份，都会看到更远的地方，去到更远的地方，充满幸福感。 你是第一个发现我，越面无表情越是心里难过，所以当我不肯落泪的颤抖，你会心疼的抱我在胸口。你比谁都还了解我，内心的渴望比表面来得多，所以当我跌断翅膀的时候，你不负我但陪我学忍痛。我要去看的最远的地方，相信敢飞就有天空那样，我要在看得最远的地方，披第一道曙光在肩膀，被泼过太冷的雨滴和雪花，更坚持微笑要暖得像太阳。 这些歌曲都曾经听过，不过这一次听呢可是2018年在听，还是很不同的。如果你愿意开始的话，其实每一年的第一天都是一个全新的起跑线， 你可以给自己一个新的姿态。希望各位也从此刻开始，从明天开始，你的工作日开始，给自己的2018一个新的气象。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的点播，如果你也想点播的话呢，可以打开你的微博，可能很久都没有用过的微博，找到韩丽，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丽，在上面呢会看到我只要直播的话都会有的直播帖。继续派送祝福，下面这首歌是点播人梁西西要送给马哈哈的。他说今天呢新房的装修算是完工了，马哈哈一直以来都在为此忙碌，能够让我安心工作，非常的感谢。虽然在此期间两个人有些小争吵，但都是为了彼此好。他说他的新年愿望就是把我娶回家，而我的新年愿望则是好好努力，成为他身旁最美的新娘。所以要点播一首来自老狼演唱的《我要他》。其实这首歌叫做《我要你》。 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送你美丽的衣裳，对镜贴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 要做什么都来得及，还有满满的364天呢。因为今天是2018年的第一天，第一期的爱得更久点，所以呢我把这首欢快的来自燕姿的第一天也送给刚刚来到节目中的你。如果想点歌的话，请积极登录新浪韩立微博。第一天晚上，一切的好的愿望都会慢慢的展开的，请加油去实现吧。年第一天的晚上，第一期的爱得更久点，我们听到了这首孙燕姿的第一天。也希望你在2018年最后一天的时候，在你送别2018的时候，能够看到你在第一天不管是在朋友圈里写下自己的心愿，还是在和朋友沟通的时候留下的新年的一些祝愿，都希望它能够在300多天之后变成现实。人都说其实长大以后呢，不太敢具体的想有什么样的一个事情的发生，但是就像遇见心想事成了自己的这本书里所写到，你如果期盼某一件事情真的发生的话，那你一定要把那个结果想得特别的具体。比如说在某个场景之下，你如何如何达到了某个阶段某个目标，然后你如何的喜悦， 这样的话你会觉得过程里都是在一步步的靠近他，所以不要觉得或者说不敢去想一个梦想，就2018年给自己一些计划。也像我今天晚上特别给大家抛出的李嘉诚关于如何更好的生活的几点建议，我也想和各位分享。那第一点呢，就是希望2018年各位都管理好自己的身体。第二点呢，是管理好自己的情绪，要尽量的正面思维。第三点呢，是服务好自己的家庭，让家人生活幸福。第四点呢，做好本职工作，做一两件特别完美、石破天惊的事情。第五点呢，是交一批价值观差不多的真诚的朋友。最后一点就是尽可能的帮助别人。其实这六点呢，在你的日子当中也曾经想过，但你未见得会具体的把它归纳出来。那我们就可以按照李嘉诚给我们的建议，毕竟这是成功人士他走过来的路，他的一些人生阅历告诉我们的。首先管理好自己的身体还有情绪。最近情绪有点波动的用爱化解一切这位听友，今天晚上想点一首略有遗憾的歌曲吧。他说去年的29号，我和他4年的感情就这样结束了，大部分是我的原因，可是我再也挽回不了他为我的付出了，我很后悔，我想告诉他我真的真的很爱他，我很舍不得这份感情，如果我们真的有缘分，我相信一定会再一次相遇，希望老天给我这个机会，你一定要幸福。 一个人走回家，和老朋友打电话，你那里天气好吗？有什么新闻可以当作笑话？回忆与我都不爱说话，偶尔我会想起他，心里有一些牵挂，有些却不得不说话，偶尔我会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国产片方面，由李荣浩和陈奕迅主演的喜剧电影《卧底巨星》将于1月12号上映，他将对垒另一部国产影片《无问西东》。1月18号，王凯、王大陆、马天宇等主演的《英雄本色2018》上映，这部电影将致敬吴宇森曾拍过的1986年版《英雄本色》。另外，贾樟柯、姜文、张艺谋和娄烨等导演在2018年都有电影计划上映。其中贾樟柯的《江湖儿女》除了铁打的女主角赵涛外，廖凡、徐峥、冯小刚的组合都备受影迷的关注。娄烨新片《兰心大剧院》中巩俐搭档赵又廷的组合颇具新意，张艺谋的《影》启用了邓超和孙俪的夫妻档组合，姜文新片《侠隐》中金城武、姜文和彭于晏的硬汉碰撞吸引了不少观众。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9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定格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33分，2018年，欢迎光临爱得更9点。下面的祝福是来自无暇的夜太空 Sky 点播的追梦赤子心，他说呢，就是马上要到新学期的期末考试了，第一学期的期末考试了，这也是新的一年的新的开始，所以要点播这首追梦赤子心送给我们这一届所有的同学们，祝福自己，也祝福所有和我一样奋斗过的同学们，大家加油吧。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选择放 记得前两天大家都在晒十八岁的时候吗？我想这首歌里面藏着很多人的十八岁的热血青春。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愿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依然会热泪盈眶，永远天真，永远向前。2018年1月1号第一期的爱得更久点，当然要送出新年快乐了。而且很多朋友以为今天晚上会是录播，打开收音机呢，突然发现，哎，老频率、老主播、老的旋律，依然还有亲切感呢。但这首老歌变了模样 ，Happy New Year。 我喜欢看你坦白的眼眸，一片蔚蓝晴空。 四季还有夏和冬，谁说只能做朋友？多希望和你同一个星座，唱着同样的歌。真心爱上你，天地也会变温柔。 让我鼓起所有的勇气，向你说声新年快乐。 想听你诉说， 不管天上的云怎么笑，路上行人怎么看我。 让我牵着你的手， 爱情总会有点紧张，总会有点彷徨。 不要紧张，不必彷徨。 越过害羞的我，还有一年。所有的勇气向你说声新年快乐， 向你说声新年快乐。 不管天上的云怎么笑，路上行人怎么看我， 祝我们快乐。 新年快乐，非常有节奏，然后又有了新时代动感的新年快乐。对啊，新年新气象，不只是日历翻过去一页，更多的是我们在心态上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简单幸福 A 六，他要点播这首《时光正好》，越来越好。 一夜的月光，心跳像树荫摇晃，我和他清白明亮，仰望一个天堂，那是正好的时光，爱上刚好的对方。 说好了，你不来我不老，我们就这样在日子当中一天天的成长，感受着岁月所赋予我们的一切，同时又感受到了很多的惊喜。好了，今天晚上的2018年第一期的爱得更久点呢就要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在这个夜里又和我相遇了。接下来2018年的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钟，记住9点准时哦，我都会陪你爱得更久点。还有稍后的男左女右，我们的第11年继续会在一天中的最后2小时和你在一起。怎么样，2018年这些不变的会让你感觉到有安全感吧。那一会儿我们就继续暖文章冷笑话男左女右吧，一会儿见。 可以吧，